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我哋就係賣咗差唔多六幾多年啊，六七年啦。我哋嘉榮金苑黃色咧，就是、我出咗七年不停改進嘅招牌嘉倫金苑迷你金沙奶黃月餅，一盒咧就八個裝嘅，自己食或者要嚟送禮咧都係非常之好嘅。棗紅色盒咧就係、是、迷你流沙奶黃月餅啦，又係八個裝，即係個心咧。是心太圆的，好像我这样。我试一下个流沙先。嗯，是非常之软熟的。我们改良了很多年，但是它吃下去不会散，而依然是很香的。它心是液体的，其实是要。这个就是金沙了。其实你在焗兴它少少，兴几分钟有少少的微热的时候是最好吃的。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大军阀啦。咁今日咧，阿土伯咧就其实系唔喺度嘅， 追风啊， 去咗台湾吓。台湾就系咪佢有除咗追风之外，好似有啲地震系嘛？ 系啊。 真係好大鑊喎，其實係嚇。咁啊，嗱，今日就我哋三個啦。咁啊，除咗我同阿龍之外，就有埋阿吳博啦嚇。咁啊，吳博啦，咁就你其實你禮拜一都有去到呢一個咩集會啊咁樣啦。呢個禮拜其實都有好多活動喎，未停過嘅，其實係嘛。嗱，我哋見到即係好似係咪禮拜二嗰晚咧，就其實喺呢一個深水埗啊，唔係禮拜係咪禮拜二啊？深水埗就係捉咗嗰、那個即係浸大學生會會長啦。系啦，咁啊之后咧就演变为一个咧叫做系镭射革命啊，跌咗一个镭射革命 啊。星期三就个即系太空馆就知即 系啦，就嘲笑啲即系警察啦，系嘛？喂，大佬，镭射笔虽然我买好多支啫，喂，大佬，即系你跟住你老屈我，呢啲系攻击性武器，即系。喂，你即系嗱，嗰样嘢就其实我哋冇意外啊，最后尾真系告唔入啦，系嘛？你即系你自己都即系搵唔到 charge 啊，最后尾都要放人啦， 无条件释放， 无条件释放。咁但系佢又即系又好似又想攞尾彩啲差佬又，最后尾又话即系保留呢、這、一个即系呢个法律追究权利，你保留啲乜挑咧？系嘛？喂，你即系放咗人就放咗人噶咯，其实系吓。咁好啦，嗱，咁啊去到今日啦，咁其实你见到咧，即系唔系去到今日啦，琴日就好笑啦，系咪？即系你要，即系要死撑噶嘛。咁、你见到即系两个行政会议成员都好嘢噶啦，即系嗱，一个咧就阿叶柳啦，一个就叶国谦啦。咁叶柳咧就喺度话啦，啊，即系呢个咧，我真系唔相信啦，即系未见过咁有组织噶，系嘛？即系而家啲僆仔咧搞活动咧搞到咁有组织噶，咁啊，即系话又识用 Telegram 啦，系嘛？跟住又识上连登啦，系咪？即系。佢哋做嘢又好似好有組織啊，好快手啊，話邊度都有人啊咁樣啦。咁跟住咧，阿葉國謙咧亦都咁講啦，係嘛？即係哇，即係呢啲又唔，我真係唔信有呢啲咁嘅嘢啊，係嘛？即係唔信啊，即係啲人會自發啦、啊。咁甚至乎佢就喺度話啦，即係喂人哋，即係呢個商台啊，個主持就問佢：喂，你有咩證據啊，大佬啊？即係呢啲嘢啦，證唔證據呢啲嘢，其實就算係啊。喺呢個禮拜一嘅時候咧，呢個禮拜二嘅時候，國新辦嗰個記者會咧，嘅人哋海峽時報都問嗰個楊光，喂，你有咩證據啊？跟住證據，我哋睇好多報道啊，係嘛？跟住又肥佬禮又去咗呢個美國啦，係嘛？ 咁佢哋自己嘅報道嚟噶嘛？佢哋自己製造嘅證據，然後幫自己圓謊咯。 咁琴日又有新嘅證據、啊，所謂新嘅證據原來就係啦，即係呢一個呢、這個美國嘅領事啊，駐港領事又見埋呢一個阿黃之峰啊，又見埋呢一啲咧， 呢個羅冠聰 啦，係嘛？咁最後尾就即係連呢個咁樣嘅領事職員啊， 即係佢嗰啲屋企人都俾人起底， 係啊，就俾大公報起底啊。咁最後尾而家呢個白宮嘅發言人就喺度話：喂，呢啲真係流民嘅所為，大佬。 Fuck this regime！ 啊，唔係啊，真係好離譜啊！咁你而家你跟住咧，仲有即係。 喂，呢啲係我駐港領事做嘅嘢，跟住喂駐港領事其實最後尾佢自己都出咗聲明啦。喂，大佬，嗱，作為即係駐港領事咧，就其實係梗係要做聯絡噶啦，係嘛？做聯絡嘅嘢，我哋唔係話政治同呢啲青年領袖啦，嗱同呢啲泛民啦，甚至乎建制派咧，都間唔中間唔時都有聯絡嘅，即係包括民建聯以前啊，即係呢個曾玉成啊，都話見過呢個駐港領事。 唔係你民建聯都即係定期同美國領事館嘅人咧係即係溝通噶啦，啊、即係同埋即係個領事嚟收風，其實都係好正常 的。係啊，不嬲都有噶啦，大佬。跟住你而家你走去起人底喎，即係呢種咁嘅歇斯底里咧，係誇張到啦，即係而家大陸。民航局啊，即系而家你唔系话秋后清算啊？头先我哋见呢一个央视啊，嗰、那个主持喺度讲啊，秋后啊就嚟到秋天啦，秋天之后立秋之后要做啲咩咧？系嘛就要清算嗱，唔使等秋天，因为而家咧国泰咧咁有好多员工咧就参与咗呢一个叫做系8月5号嘅大罢工，咁佢就话啦，即系呢个民航局啊，大陆嘅民航局啊，就针对呢啲咧，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国泰啊，国泰嘅职员咧 参与过罢工嘅人 系啦，就唔俾佢。 系个机师，即系之前话俾人告暴动罪嗰个机师 系 啦， 嗯。咁係咪即係聽咗呢一個689呢啊即係梁振英所講啦，咁然之後就話對呢一個國泰發安全風險警示喎。有冇一樣嘢就係針對一個即係航空公司做呢個叫安全警示㗎風險警示㗎。 即係我未聽過 中東國家 係 有嘅。 即係點解會即係參與即係示威活動同嗰個飛行安全即係有啲咩嘅即係影響呢、 啊、 導致到佢要即係發呢、這個安全嘅警告呢 咁、啊嗯啊、好啦即係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其實唔淨止係呢一個國泰被針對啦你係參與過遊行嘅人即係市民啦、啊。咁已經話翻大陸已經俾人查手機啦， 係啊， 如果你有遊行嘅相，咁就其實會扣住你，然之後就同你一個再做個再教育，要你簽悔過書，即係要滴血， 係啦、 啊，留翻低嗰啲 DNA 嘅即係一啲證據，同埋就係話你要簽曬啦，你所有即係呢啲咁樣嘅家庭啊，即係屋企啊、地址啊，同埋親屬啊嗰啲咁樣嘅資料、啊， 嗯。 咁好啦，即系我都覺得非常之離譜。 最重要嗰樣嘢係要你保證以後唔會再出現喺 camera 前面啊嘛。 咁呢種咁嘅白色恐怖咧，其實同呢個元朗嘅白衣暴徒咧，其實係冇乜兩樣嘅，即係差唔多。喂，即係等於係向200万嘅香港人宣戰啊嘛。 唔係，咁大陸個問題係在於，喂，陽光嗰邊佢第一個記者會都同大家講咗，喂，河水不犯井水。咁既然佢要講到明係咁樣做啦，具體嘅實行方法就只能夠用呢啲方法，就係你成日翻大陸做嘢啊嘛。咁你就要保證你翻大陸之前，你係要同而家成個反送中運動冇任何關係。 同埋咧，你睇到一樣嘢，其實大陸咧某程度上好驚呢個香港個反送中嗰個運動咧， 係 啦，影響到大陸嘅。 其實係影響過㗎啦，你諗下早幾個禮拜之前，喂武漢嗰邊話起個垃圾焚化爐，都已經有一班人學香港嘅嗰個模式走去對抗嗰班差人啊嘛。咁然後你 即係問佢攞呢一個pass 啊？ 係啊，然後你再 公安數 pass 即係特別喂，而家你大佬經濟下行、哦，即係中美貿易戰、哦，好多廠又倒閉、哦，即係有、嗯、即係大陸其實係某程度上有啲民怨嘅、哦，係存在嘅。 係啊，嚇咁即係咁，佢可以咁講啦，乜嘢都係呢一個咧，即係外國勢力。咁點解啊？呢一、這個葉國軒啊、葉劉啊嗰啲話，即係幕後有呢個隱形嘅大佬啊，係嘛？有大台啊，咁嘅指揮啊，冇呢一個外國勢力，我都唔信啦、啊。即係呢啲嘢咧，就同五年前啦、啊。即係其實呢啲建制派又喺度話，嗰啲人識用 WhatsApp 嘅、哦，嗰啲人識用 Facebook 嘅、哦，仲唔係外國勢力？即係呢啲嘢係一樣嘅。阿梁振英嗰陣時就話啦，有證據嚇、啊，就話咧有證據後面有幕後嘅外國勢力操縱嘅。咁五年過去啦。你嘅證據喺邊呢？ 唔係，因為呢啲嘢佢本身唔係同我哋講㗎嘛，係同大陸嘅民眾講㗎嘛。亦即係話，喂， 五年前你见到有有几个人喺深圳嗰度举起个黄伞，都已经拉锁咗你两年啦，然后佢再将香成个当年成个雨伞运动变成一个反大陆民众嘅运动啊嘛，香港民族主义嘅运动啊嘛，去到压抑，咁然后佢而家为咗去到防备呢个反送中运动，佢嗰个玩法系点样咧？系直头将五年前呢一个将反将雨伞运动变成呢一个反大陆人吓，变成呢个香港民族主义运动，重施故技，所以一定要先隔绝香港嗰个信息来源先咯。即系例如我翻大陆，同大陆同事讲，喂，我哋唔系反大陆人啊，系香港政府乱咁嚟嘅时候，系同佢哋讲，喂，大佬，喂，公，喂，嗰班咁样嘅地主，喂，周围走去打租客咁样，喂，我用咁嘅语言同佢哋讲嘅时候，咁佢哋咧就觉得系真，呢个唔系管治危机嚟嘅。 呢样嘢咧，就其实咧，好即系阿林郑好 Q 贱格，即系佢今日佢搞个记者会，仲喺度即系认同系嘛，即系多数嘅香港市民咧，都系和平示威、和平游行嘅，即系你认同呢样嘢啦。咁但系点解呢啲和平示威游行嘅市民翻大陆都要俾人抽证，要写悔过书咧？咁如果和平市民嘅游行要写悔过书，即系勇武抗争嗰啲人都要写悔过书，咁点？喂，咁即系其实你等于系叫呢两班人唔割席嘅啫，系咪啊？即系当我哋和平游行嘅时候，喂，你有冇保障过我哋和平游行嘅权利咧？系咪？喂，你作为啊，即系呢个聂德权作为呢个政制事务局局长，当我哋喺香港游行嘅权利被侵犯嘅时候，喂，你做乜 Q 嘢噶？呢个嘢系 全民运动日，八月五号当日咧，唔系八月四号 啊， 去酒会啦，去做瑜伽，去夹女啦，夹 coffee 啦，系啊，佢就系得呢几样嘢噶咋， 系嘛？咁即系呢个系非常之离谱呢样嘢系。咁去到今个礼拜啦，亦都甚至乎啊，呢一个环球时报完全唔 Q 你嚟啊，大佬就喺度话啦，啊，根据咧呢个公安条例啦，咁即系。而家係可以即係呢個警隊啊，係可以要求啦， 係可以即係根據嗰個警法例，可以委任任何人，特首係可以委任任何人，當然包括大陸人啦，做呢個 特務警察，係啊， 特務警察， 佢臨急臨忙咁樣做，係因為俾人影到，喂，有警察大大聲嘅咁樣講，同志看後面啊嘛， 係， 咁呢個就其實， 而且浸會大學嗰個正正係啊，嗰個系主任啊，有一個法國嘅教授咧，佢自己估計就話咧，即係可能咧有2000个。啊！喺广东省识广东话嘅呢一个警察已经嚟咗香港咧，执勤噶啦，即系佢嘅。 唔系呢啲嘢就 资讯啊， 呢啲嘢就唔好话系嗰啲咩捕风捉影啊，即系喺度谂多咗啊。因为你见到大陆咧无端端咧，你搵万几人喺即系深圳嗰度做演习啊，即系你亮剑，你会唔会唔用剑啊？ 冇可能偷偷地用咯，只能 你两剑你唔会唔用剑噶、 啊，即系佢又唔会明住用啊，因为佢惊即系国际嘅反应嘛，即系 嗱，即系然之后你就喺度咧，就喺度补翻，即系补翻刀咧，就话啊唔系嘅，都要特首咧要要求先得嘅， 咪即系话俾你听，特首要求咗咯， 系啦。 大权旁落咗啦， 其实好简单，即系你特首系中央操控，咁嘅特首签个或者归，咁佢就可以委任啲特务警察噶啦。 玩下手系林郑月娥，佢自己觉得佢自己搞唔掂，反正佢都冇，即系我哋星期一都讲过啦嘛。喂，共产党已经肢解咗成条 command chain， 即系成个领导链嗰阵时，喂，林郑月娥咪亲自就走去求救兵咯。 咪尤其系即系喺呢啲咁。关键嘅时刻里面嚟讲，你话即係咁关键嘅危机里面嚟讲，你係完全唔企喺香港人呢边啦嘛，仲喺度學香港人是非啊嘛，仲喺度话呢一个啦，即係反送中运动已经变咗質啊嘛，变咗呢一个革命啊嘛，要玉石俱焚啊嘛，係咪即係你仲喺度煽风点火，係咪即係根本上完全啦呢、這个嘢呢就已经系冇晒香港人即系嘅管治意志噶啦，大佬啊！咁所以咧，嗱，即系有啲人就喺度话分析下国泰航空事件喎，大佬，即系嗱，系咪你而家讲系咪讲紧咩先？即系而家万人接机先，万人接机嗰个就而家做紧啦。其实你而家咧搞任何嘢都好啦，即系我哋都见到啦，游行集会游行咧就尽量咧就唔批不反对通知书，咁即系话 我哋而家嚟緊呢個禮拜，你無論去黃大仙又好啊，去呢一個大埔都好啊，嗰、那個遊行呢都冇批到不法嘅通知書嘅。 係啦，咁即係話咩意思呢？即係講真，你要照去遊行呢，即係警察都阻止唔到你去遊行。只不過呢，你一遊行呢，佢就帶條道理拉你暴動啊、非法集結啊，即係即時可以拉你啦。就唔使等到嗰、那個即係活動完結咗先至做，可以即刻做得㗎，佢想做 嘅。睇你啦，即係呢個就係佢所謂啦，即係執行啊。呢、這個中央所講嘅呢個止亂制暴， 止亂制暴， 係嘛？嗱，咁如果你話講啊，即係佢而家重點去即係針對啦嗰啲遊行嘅人咧，就唔俾國泰員工過境，就唔禁止你入境呢啲啦。咁我就好懷疑喂，究竟你點樣去即係 identify 呢啲咁嘅員工啦？首先，即係如果你咁講嘅話啦，即係你要即係處理罷工啊嗰啲國泰員工嘅話啦，咁可能超過一半嘅員工係罷工嘅，咁即係等於你向國泰宣戰。第二就係話啦。喂，你國泰會唔會交人呢？如果你交人嘅話呢，即係你國泰你都好大鑊喎，因為其實你國泰之所以敢於罷工，就係、是、因為個工會勁㗎嘛，係、咪，你唔可以當佢冇到㗎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國泰唔會交人㗎喎，其實係，咁所以呢啲， 但你冇，其實我就唔敢即係講得咁死喎，即係佢會唔會交人，佢可能会交一两个，即係例如可能嗰个暴动，即係俾人告暴动罪嘅嗰个机士可能会停飞，我都唔 停飞大陆线囉。 但系个问题系你讲緊交人、就系咪真系停飞咁简单呢、你做啲咩处分呢？或者唔知㗎喎、啊。 即系咁讲，如果你话系好多即系你空姐啦，系咪，或者系飞行服务员啦、即系如果你自己唔系离境嘅话呢，其实佢应该系内里唔合嘅， 系，但系即系一个叫做咩咧？即系一个 gesture， 话俾你听，恐吓你， 系啦， 系啦，我可以做好多嘢嘅，好多法规可以用啊。 即是话，如果你作为空姐啦，其实你留翻喺即系你去北京咁样样啊，你留喺禁区啦，佢唔通主动过嚟捉你咩？即系你国泰员工系嘛，系嘛？咁我要 check 下你手机有冇即系呢啲游行嘅相。即系如果你唔系离境嘅话啦。喂，你冇可能即係專登去即係走去 check 你。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向國泰宣戰喎，其實係。 佢其實已經 即係等於已經 係咁樣做㗎啦。係 啊， 係啊。你諗下，即係大家都成日謠傳啊嘛，話喂黃江又好，羅湖又好，即係深圳灣大橋都好。喂，你所有人，即係只要符合佢哋make 咗個 list 出嚟啦，例如你黑衫過關啦，大概個樣係20到40歲啦，嚇咁嘅話就好大機會會俾人查啊嘛，特別係查手機啊嘛。即係如果你嗰啲飛機師喂都或者嗰啲嘅空姐喂都係符合呢個條件嘅話，喂佢真係會咁樣查你㗎喇喎，佢唔理你咁多㗎喇 喎。係啊，咁樣。咁如果嗱，即係其實坦白講，如果你講職業嚟講呢，我相信就係國泰呢係比較難去處理嘅，係咪？咁但係如果佢國泰可以行得出呢一招，佢可以咁樣去針對性咁樣樣啦，去 其他航空公司嚇， 咁其他航空公司唔好講，我就 係 覺得係其他行業啊，即係如果你係有廠嘅，即係或者你係成日要遊走兩地嘅，咁你唔係話就係講廠啦，其實而家你有好多服務業啊，即係其實我諗係咪有啲 咁嗰啲其實暗地裏都做咗啦，即係你同個老闆講啊，認住邊啲員工有示威嗰啲就即係做嘢啦咁樣， 係 啊，其實嗰啲一早可能已經做咗㗎啦，已經特別如果你中資更加唔使講添，之前罷工已經話即係中資嗰啲銀行啊記錄邊個員工嗰日 冇翻工， 係啦，請假嘅請病假嘅要記錄要交上去或者唔批咁樣， 或者要佢要从严，一定要有 exactly 张医生纸，仲要收埋你嗰啲药，俾佢哋 check 先得咯。 咁嗱，好啦，你讲呢个国泰系咁啦，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讲罢工人嚟讲啦，国泰嘅人系当然系即系罢工人超过一半啦，其实系好似900个里边，唔知有400-500个啦。咁跟住咧，其实连港龙都系嘅，超过一半嘅员工咧都罢工。跟住第三间咧，你就要数呢一个香港航空咯。香港航空系 系中资嘅，好似系。 系啊，系啊， 中资嘅。咁你 即系而家未卖噶嘛？即系佢未俾人收购噶嘛？ 吓、啊，但系佢就嚟执笠噶啦嘛？系咪？系咪啲人都觉得就系话喂，反正执笠啦，系咪？即系冇所谓啊！即系本死无大害啊！即系我唔知系咪咁样。咁但系咧，就系、是、我觉得佢就下一步咧，如果佢咁样做嘅话咧，就威胁让，即系威胁咧，就会针对埋你其他。即系需要中港即系两边走啊嗰啲人噶啦，其实就系、是、即系等于以前徐少华咁样样，佢唔知话翻大陆咁嘅大陆嗰个 partner， 好似都俾人哋恐吓啊嘛。 系啊， 系嘛？ 即系再例如你讲紧雨伞运动之前，为咩占中十四市点解全部失晒踪？系因为佢哋啲生意 partner 啲同事全部都俾大陆刁难，令到佢哋冇得继续佢哋十四市嘅计划啊嘛。 系啦，系啦。咁如果系会做得呢一样嘢嘅话咧，咁就咁佢会唔会诛九族咧？即系所谓诛九族嘅意思，佢会唔会攞你啲亲属嚟去搞你咧？ 你高调嘅话，佢会咁样做咯。但系如果你话即系纯粹喺RTHK 啊，或者喺 TVB 面前俾人影到嘅，咁咪纯粹系防备你咯。 嗱、啊，咁如果系阿李君雅嗰啲，系咪唔翻到大陆咧？又 咁李君雅都冇所谓啦。咁佢 冇所谓啦，都唔使翻大陆啦。 佢大陆啊，佢唔系即系佢即系唔可以跑大陆线嘅新闻啊。其实即系话 吕炳权嗰啲就真系大镬啲啦。即系大家如果喺嗰啲游行现场嗰度都见到阿吕炳权即系企得好前噶啦，系咪先？ 咁佢有个记者嘅身份，咁佢唔同嘅呢样嘢就系、是。不过你唔系噶啦，你既然差佬咧都可以当记者系敌人嘅话咧，咁我谂即系中共咧都唔即系都会杀红咗眼噶啦。但系咧就系、是、你而家你咁样针对咧，即系嗰啲记者咧，其实你都冇乜着数啊！即系等于啊，即系呢啲差佬咧，即系佢直情佢而家去上个礼，即系礼拜一嘅时候，佢咪打埋，即系或者系用粗口闹埋呢啲东方记者啊！ 大公啊， 大公唔系大公我当然知啦，唔知禁锢咗十五分钟啊，咁但系唔知佢纯粹系好似用粗口闹嗰啲东方记者啫。 其实最过分嗰一次系728喺西环嗰度，佢系捉咗商台记者，话准备 charge 佢暴动罪，要求佢交出手机，系由嗰度开始。咁你見到每個禮拜只要有群眾運動嘅話，記者就尤其是係企得最前嘅記者就一定俾人針對。 係， 如果唔係啊，點會即係突然之間有啲假消息，例如李君雅唔出席一次嘅嗰啲警方嘅例行記者會，就有人話喂，李君雅係咪俾人針對咁樣啦？ 嗯，咁好啦，咁啊，即係嗱呢節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節翻嚟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